牛郎织女，你今天怎么想起来唱他们的歌剧了？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 什么日子？七夕。哎呀，我差点给忘了，今天是七夕呀、啊！ 是的，是的， 这可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民间节日啊！ 是的，是的。 哎呀，在七夕这一天，我们女孩子呢，就会用我们很巧的手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啦。 比如说？ 比如说，小玩意儿啦。 具体点。 做一个小荷包啦。 哎，对对对，上面有什么？ 一个小花啦。 啊，对对对，胡萝卜花。 胡萝卜花。 哎。 干脆你绣个胡萝卜好了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 啊！而且到晚上我们还要看看天上的星星啦。 有猴子吗？ 没有猴子。 哦， 有牛。 有牛？ 牛郎牵着牛啊。 牛郎牵着牛。 牛郎牵着牛。 跟星星有什么关系？哦，星星在骑在牛上面。 不是星星骑着牛，这个星星不是那个哦哦哦的星星。 哎呦，太像了。哎，所以我都说你， 而是天上一闪一闪的那个星星。 哦， 因为天上有一条银河，你知道吗？ 知道。 星星组成的河。 对。 那牛郎住在这边 啊， 织女住在那边，牛郎带着他的牛和两个孩子 啊，牛娃娃。 你牛娃娃，不是牛娃娃， 牛的孩子， 是牛郎和织女的孩子。他们每一年只有在今天才能踩着喜鹊做成的桥见一次面。 好可怜的孩子呀，一年才能见妈妈一次，而且好惨的喜鹊呀，还被牛踩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王德启和王晶编著，王山甲绘画，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七巧节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有两颗明亮的星星，一颗叫织女星，另一颗叫牵牛星。守护这两颗星星的神仙，一个叫织女，一个叫牵牛。因为两颗星星距离不远，所以时间长了，织女和牵牛就开始互相喜欢了。织女和牵牛都是天庭的成员，但是天庭有规定，不允许天上这些神仙自己恋爱。时间长了，也不知道是谁跑到织女的祖母天上的王母娘娘那儿去告了密。王母娘娘知道以后非常生气，于是就下了道命令，把牵牛从天上赶到人间去了，让织女呢每天在天上织布来惩罚他。织女每天在云彩上面用一架织布机织美丽的丝绸、漂亮的云锦，她一边织一边流着泪。云锦可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布，它是一种很神奇的用彩丝织出来的层层叠叠的云彩。织女每一天坐在织机前不停地织啊织啊，虽然那些云锦很美丽，可织女却完全没有心情看它们。她的心里一直都在想着牛郎，每天不是唉声叹气的，就是偷偷地掉眼泪。不过织女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心里的希望，他觉得他的祖母王母娘娘只是这会儿生气罢了，只要他自己能努力地织出最漂亮最闪闪动人的云锦，肯定就能让祖母高兴，让牵牛重新从人间回到天上。这样一想啊，织女又变得有动力了，她就这样每天不停地努力地织啊织，织出了好多美丽的云锦。 和织女一起工作的还有其他的几位仙女，每天就这样工作呀工作呀，几位仙女都觉得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其中一位仙女啊，就跑去恳求王母娘娘能允许他们到人间去一趟。人间有个叫碧莲池的地方，那儿的水好清澈好漂亮。正好那天王母娘娘心情不错，就答应他们了。几位仙女看织女的心情这么差，就央求王母娘娘能不能让织女也一起到人间去。王母娘娘啊，到底还是心疼自己的孙女，最后终于答应了。织女呢，本来心情很差，不想出去，可是其他几位姐妹都说，哎呀，我们好不容易能从天上下到人间去看看，说不定啊，人间的美丽景色能让你的心情好起来呢，还是去吧。就这样，织女和几位仙女姐妹一起下到人间去了。再说牵牛，自从他被从天上贬到人间之后，他就出生在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。爸爸妈妈可不知道这个小宝宝是天上下来的神仙转世的，他们就给他起个名字叫牛郎。牛郎和父母哥哥一起生活，日子过得很快乐。可是好日子没过太久，牛郎的爸爸妈妈都离开人世了。从这以后，年纪小小的牛郎就一直跟着自己的哥哥生活。一转眼，牛郎和哥哥都长大成人了。牛郎的哥哥娶了个新媳妇儿，这就是牛郎的新嫂子。可是啊，新来的嫂子人很不好，她总是劝哥哥和牛郎分开过，不要管她。牛郎的哥哥只好听了妻子的意见，给了牛郎一辆破车，就让他自己出去过了。牛郎没办法，只好拉着那辆破车离开了自己的家。牛郎拉着车走啊走啊，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深山老林里。他坐在石头上，默默地流着眼泪。这时候，一位白头发的老人出现在了牛郎的面前。他关心地问： 孩子啊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过的事儿了？ 牛郎就把自己怎么被嫂子赶出家门的事儿讲给了老人听。老人很同情牛郎，就对他说： 这伏牛山上啊，有一头老牛，嘿嘿，它没办法动弹。你要是能找到他，喂养他，照顾他，就能靠他给你耕地了。 牛郎一听很高兴，赶紧道谢。老人只是笑着不说话，用手捋着长长的白胡子，嗖一下就消失了。牛郎觉得自己一定是遇到了天上下来的神仙，他发了一阵呆，就赶紧上路去伏牛山。牛郎拉着自己的破车，翻过两座山，越过三条河，终于到了伏牛山。他一边走一边找，忽然看到有一头很老的老牛正趴在一块大石头上睡觉呢。牛郎走上前去叫了几声：老牛，老牛。老牛啊， 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看了看，又把眼睛闭上了。牛郎看出来了，这牛是饿得没力气，于是他就跑去打了几捆草来给牛吃。可能是因为太饿了，这头老牛啊，一连吃啊吃啊吃，吃了三天三夜才停下来呢。老牛吃饱了以后，真的站了起来，看起来呀，就和一头健壮的黄牛没有什么两样。牛郎很高兴，他牵着老牛找到了一片荒地，接着他就勤快地开垦荒地，播撒种子，老牛呢，就每天帮他耕地。一天又一天，他们的小日子过得还算舒心。只是牛郎身边除了这头老牛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而且他也不知道，其实那头老牛啊，就是天上的金牛星。这一天，和牛郎相依为命了好几年的老牛突然站起来，对着天空大声地叫，之后他竟然开口说话了。 今天会有仙女在碧莲池里洗澡，你在正午时候赶到那里，把一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，穿红衣的那位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。 牛郎是又惊又喜，他真不敢相信这些话竟然是老牛说出来的，也不相信真的会有仙女下凡。他不停地追问老牛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老牛点了点头。于是牛郎在正午之前赶到了碧莲池，躲到芦苇丛中。不一会儿，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几朵云彩，云彩越来越近，上面果然有几位穿着彩色衣服的仙女。仙女们有说有笑，谁也没有发现牛郎。他们把外面的薄薄的衣服解下来，接着就跳进了清澈的池水里。牛郎看到那些薄薄的衣服当中果然有一件红色的，就偷偷地从芦苇丛中跑出来，把红衣服拿走了。仙女们看到牛郎都吓了一跳，赶紧找到自己的衣服穿上，然后像飞鸟一样飞上天空不见了。只有那个被牛郎拿走了衣服的仙女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站在那儿又着急又害羞。这个仙女正是织女。这时候牛郎走过来对她说，你要是答应做我的妻子，我就把衣服还给你。织女这下子才认出来，这个小伙子不就是自己一直思念的牵牛吗？她害羞地答应了。就这样啊，牛郎和织女在一起了。每天牛郎都在家和老牛辛勤地耕作，而织女呢，则和邻居家的女人一起纺线织锦，日子过得挺幸福美满的。到了第三年的七月初七，织女生下了两个孩子，这是一对龙凤胎，一个小哥哥叫金哥，一个小妹妹叫玉妹，名字都是牛郎起的。两个宝宝活泼可爱，每天都逗得牛郎和织女开怀大笑。两个人都觉得很幸福，他们都以为这样快乐的日子可以永远过下去。可是在人间过一年，只相当于天上过了一天。他们在人间过了三年，也就是天上才过了三天的时间。王母娘娘三天没有看到织女，就向人问织女去哪儿了。这才知道织女和牛郎在凡间已经结了婚， 他很生气，于是马上派天神到人间去捉拿织女。这一天又正好是七月初七，织女正在灶台上烧火做饭呢，牛郎突然回来了。他眼睛红肿着对织女说， 牛大哥死了，他临死之前跟我说，等他死以后把他的皮剥下来，需要的时候可以披上牛皮飞到天上去。 织女听了这话就知道要发生不好的事情了，于是他让牛郎按照老牛说的把牛皮剥下来，然后把老牛埋了。牛郎刚刚埋好了老牛，天空就变得黑咕隆咚的，还刮起了大风。原来是天上的天兵天将来了，他们不听织女解释，直接把织女抓回天上去了。金哥和玉妹看见妈妈被人抓走了，都哭了起来。牛郎抱着两个孩子，想拉也拉不住织女。突然他想起了老牛死之前说的话，他赶紧把金哥和玉妹放到了两个箩筐里，然后用扁担挑着两个筐，披上牛皮就往天上飞去追织女去了。织女被天神压着一直在哭，她突然听到了牛郎的喊声， 织女等等我。 她回头一看，牛郎和两个孩子正往这边赶，他们马上就要追上织女了。织女伸出手想去拥抱他们，孩子们也大声喊着妈妈妈妈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王母娘娘驾着云彩赶来了，她一看到织女想要跟牛郎在一起，心里就生气。她拔下头上插头发的簪子，就往牛郎和织女中间这么一划，哗，一条大河就出现了，正好把牛郎和织女分开了。这就是银河。被分隔在银河两边的一家人看着滔滔的河水，哭得更伤心了。他们这一哭啊，在旁边的天兵天将也忍不住了，最后连王母娘娘也觉得难过了。她终于松口答应，可以让他们在每年的七月初七这一天相聚在一起。从这以后啊，牛郎和他的儿女就住在了银河的这一边，而织女就住在银河的另一边。每到七月初七这一天，好心的喜鹊们就会主动飞过来，在河上搭成一座桥，让他们相见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天上的银河两边有两颗闪闪发光的星星，一颗是织女星，一颗是牵牛星。你要是仔细看呐，还能看到牵牛星旁边还有两颗很小的星星，一个是金哥，一个是玉妹。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双井中心幼儿园的马银芝小朋友要教我们唱一首英文儿歌。 A cow has a name. A